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大家来到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节日快乐，11黄金周呢已经开始了，你是在路上还是宅在家里呢？无论身处何方，有电波的地方就有中歌榜的陪伴啊。中歌榜的金曲之旅呢，今天我们来到2004年，14年前的这个年份是中歌榜第二年设立港台及海外地区的奖项，吸纳了来自更多不同地区的优秀音乐人和歌手来一较高下。我们来听年度金曲周杰伦《七里香》。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，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

钟，你点了一根烟，用来打发无聊的想念。你说你喜欢站在最高点，狠狠将烟头弹到半空里面。转眼间，烟头坠落地面，溅起了花火，一点一点。就在那一刻，闪亮你的金钱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十年以后，我们再重逢那一天，你是否有改变？是否依然喜欢看花火溅起的那一刻最动人的场面？你说再美灿烂也只是瞬间，转眼就会消失不见。转眼间，烟头坠落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十年以后，我们再重逢那一天，你是否有改变？ 这是陈坤的一首代表作，也是2004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，叫《烟花火》。作为曾经演而优则唱的代表，陈坤和周迅今年都是回归荧屏啊，并且都是主演了古装剧啊。周迅主演的是《如懿传》，陈坤的是《天盛长歌》。面对音乐呢，两个人都是暂无计划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年度金曲，2004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张韶涵的《呐喊》。这里是麒麟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节日快乐。 我还记得当初曾经和你一起走到这个地方，心情躺在彼此身旁，看着夜亮，看着太阳，我说春之这一颗心再不会有别的方向。你承诺将我双手紧握着不放，然而现在你我走过多少时间，更替轮转，寒冷披风吹换上不一样的景象。现在回荡在天空的只有我悲凉的呐喊，

在此之前，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的主题曲《暗香》让沙宝亮名声大噪，这首《蒙娜丽莎》也是走深情款款的路线，同样是邀请到了三宝作曲，梁芒作词。 有梦天堂要轻负责高挂在心墙的自由慌，花前月下，看你的笑像醒来，蒙娜丽莎，你不说话，是那么。

像无限之恋。今后无论甘苦 I do 执子之手相扶，来世不求好处，寻常也很幸福，慢慢尝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